城市值得你骄傲，我们在长沙酝酿 hiphop 风暴，积蓄了太久终于爆发，地下的饶舌力量终于爆炸，街头神经还是空白，由我来记载你的规律没用，因为湘军是例外，不是雨后春水，是神速让人崇拜，听完之后你才明白我们早就存在，这是你看到最经典的句式，就好像永恒的马王堆女尸，不是 mic pass 是你的惊喜，就好像发现汉墓室的欣喜，走马楼天心阁月露书院，千年的文化底蕴让我们出现，古典和现代融合在这街头 street 势力，现在由我们接手。 C的 MC 其中音，我们的声音把整个小巷叫醒，摩羯摩擦我弄他 ZF 代表星辰发个大字报， 湘江冲掉了无数的血迹，却也冲不掉长沙人的血性，你说不行我们有事为证，记住全中国为主有才于事为胜，这是长沙的怒吼，长沙的反击，岳麓山在颤抖，湘江水波浪涌起，长沙的 MC 已经开足马力，KNGOCNC天边交相辉映，下一步把梦想继续向前推进，你知道在这片土地的雨后会有晴空，岁月抹不掉他们所为你拼搏的行踪，在岳麓山的脚下你还能听到这节奏，像江边浩荡背后你猜不透的结构，在烈士塔下他们问我真实的身份，不言密不掩饰不了历史的真正，有太多的战士坚强为他付出过，有太多责任在肩上从没服输过，古战场已不在你只能看见金属，在心里时刻谨记前人的叮嘱，你清楚这里是复苏的迹象， You know that C Block 代表新的力量，这声音在 CSC 马上就要崛起，长沙诚信的精神你们都得学习，每个环节贯穿角落让它变得大气，每片音符都在飘荡叫醒沉睡的大地，别大意，来自街头的梦还没实现，有太多的想法还等待我们实践，形容这个城市用最犀利的字眼，所以你得翻阅那本五千年的字典，字里行间散发长沙城的气势，没有倒下那一天就像我们的意志， 这是长沙的怒吼，长沙的反击，岳麓山在颤抖，湘江水波浪涌起，长沙的 MC 已经开足马力， KNGOCNC hiphop 风暴为我们整个冲道，长沙 Monster Wapi 这是我的忠告，长沙城对你是鼓励是骨气，上一辈留下的任务由我们来补齐， 摩天轮和环线边上的车每天都在转着，不管是地上地下每个 hiphop 都在盼着，温馨大火烧不黑的希望我们背着，地下暗流等待喷发在这 neighbor， 在这个城市的顶峰你是否看见警钟，每天都在敲响各种轰鸣像交响， 当夜幕拉起灯火通明闪烁消息， 我看见这个城市包含满过湘江，仔细听，这里不再沉寂，我们穿过迷雾让一切变得不再神秘，这股新的风暴刮遍整个长沙城，让我看到无数的手都是长沙人，要当这个城市的 king 你得够霸， 这个城市的风格从不斗霸， 用高楼和街道摆个向日的阵仗， 用歌词和信仰铺个无形的城墙，长沙的反击，岳麓山在颤抖，湘江水波浪涌起，长沙的 MC 已经开足马力 KNGOC CNC， 这是长沙的怒吼，长沙的反击，岳麓山在颤抖，像江水波浪涌起，长沙的 MC 已经看出马力 KNG OCNC。